当战利品全部收拾好以后，王金山才把消息报告给了陈赓。没想到的是，王金山非但没有被陈赓批评，反而在刘伯承的指点下，在七艮村又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。三天之内，王金山带着部队在七艮村连续伏击日军两次，成功牵制住敌军，但也因此彻底激怒了敌人，引来日军六路大军围剿。王金山冒死突围，身受重伤。 1937年12月底，被士兵用担架抬进八路军129师医院的王金山，已经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了，奄奄一息。经过院长钱信忠拼命的抢救，王金山才勉强的保住了性命，但他的右臂伤势严重，钱信忠就建议截肢。谁知躺在病床上的王金山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，冲着钱信忠就嚷嚷起来：“你敢把我的胳膊锯掉，我就枪毙了你！”此时的王金山根本听不进去钱信忠的劝，怎么都不同意。最后协商之后，只能采取保守治疗。但即便如此，在手术中，王金山也坚决不同意用麻药。他说：“万一你们给我打了麻药，我失去了知觉，你们趁机把我胳膊锯掉了怎么办？以后我还怎么杀敌？”就这样，王金山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愣是咬着牙被取出了弹片。这个时候，129师医院来了一个做手术不打麻药的疯子的事情，很快就传开了。 在电视剧《亮剑》中，也有一段李云龙重伤住院的经历。在医院中，术后一直昏迷不醒的李云龙，最终在老战友赵刚的陪伴下和军乐队演奏的军歌中苏醒过来。也正是在这个养伤期间，李云龙邂逅了护士田雨，并对田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，两人最终也是修成正果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而在王金山的身上，我们却看到了比电视剧中更传奇的爱情故事。 自打在神头岭战役身负重伤以后，王金山就住进了129师医院。因为王金山的特殊情况，院长钱信忠也就决定要特殊队。 在王金山的病房里，钱院长叫来了护士韩秀兰。 秀兰同志，你知道这位王金山是怎么受伤的吗？ 啊，早听说过这位首长的事迹，这次因为冲在最前线他才受的伤。我还听说他做手术的时候不让大夫给他打麻药，就这样硬挺了过来。 那你觉得他是英雄吗？ 嗯， 韩秀兰同志，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任务，这位王金山同志是咱们师最优秀的职业之一，现在他伤势很重，需要特别护理，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？ 我愿意。 被指派给王金山的护士名叫韩秀兰，是个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，人也出落得漂亮。短短几天相处下来，王金山动心了。其实啊，韩秀兰对王金山也是一见钟情，但那会儿男女之间谈个恋爱还不像现在这么直接和开放，两人之间总是像隔了一层窗户纸。 护士照顾病人的日常，换药送饭，有时也陪着他下地走走，但是两人之间有时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汇，让人感觉是互相看上了对方。 一向在战场上果决高效的王金山竟然也有了被动的时候。就在王金山一筹莫展怎么开口之际，一同住院的老战友陈锡联看出了两人的心思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。一年之后，这两位就结婚了。这窗户纸一捅破，王金山